才是我的永恒。

面对那些深藏的笑颜，你可知人情冷暖，你可知世事艰险，天真是一种罪，在你承认的世界生活不再风花月夜，爱是一心情苦苦从边上一张来一线，让不成熟的都快成长吧，让成熟了的都快开放吧，这世界太快了，它从不等待，让我们很尴尬，快去手忙脚乱吧，快去勾心斗角吧，可别像隔壁老张日爱谈青春一晃，让不成熟的都快快的成长，让成熟了的都统统的开放，这世界太快了，它从不宽容，让我们很尴尬，可又让我怎么能，可又让我怎么能，可又让我怎么能不做那些梦，